庆祝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诞辰99周年全国风景画及手工艺品展19号在平壤国际文化会馆拉开了帷幕。展厅里展出了各地美术创作家推出的朝鲜画、油画、刺绣和工艺品等140多件美术作品。